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以晴为主，扩散条件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局地雨强和瞬间风力较大，去往山区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郝依依和 Max 王是在早上6点分开的，在乡村俱乐部的大门口，渐渐丰腴的晨光里， Max 王和母亲交涉了一阵之后，回到改装过的 Los Leslie， 锁上门，双手按压着额头，愤懑地说：“哎，王家完了。”郝依依立刻就明白了8-9分，可他还是耐心地沉默着。麦克斯王艰难地说下去：“啊，父亲王凤如病危，母亲无力撑起家族大业。麦克斯的北京之行，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寇少龙和深圳安心的勾结。王冠岌岌可危，只能够向寇少龙屈服。”麦克斯的母亲王太已经瞒着麦克斯王找寇少龙谈了条件，王家和寇家联姻，寇少龙进入王家几家核心公司的董事会，慢慢过渡权力，但是留给王太一部分生活费，同时承诺让女婿 Max 王在未来继承一部分寇少龙的家业。寇王两家合二为一，其实就是让寇家吞并王家。今天的订婚典礼，母亲准备大办，一是向寇少龙表忠心，二是为父亲冲喜。Max 王狠命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说：“哎呀，不如叫我去死。”郝依依把 Max 王的双手 从头发里拉下来。他对麦克斯王说，没关系，听你母亲的吧。麦克斯王愕然地看着郝依依，像是看着陌生人。郝依依沉吟了片刻，平静而温柔地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稳住寇少龙，让他以为你是真的屈服了，同时尽快把那些费肯的股票转移到新公司的名下，任何限制王冠的合约都对新公司无效，那家公司的股东身份杨春山，也就是你自己，是完全保密的。麦克斯王的目光柔和下来，无奈道，可是我和你。郝依依用手指轻轻地抵住麦克斯王的嘴唇，坚定地点点头，去吧，只要争取到时间，总会有更好的办法。反正说到这儿，郝依依低垂了目光，反正只是订婚，又不是结婚。麦克斯王走下了车，跟着王太走进白色公馆里去了。郝依依也下了车，由别人引领着走进大厅，掺进一群布置场地的工人里。他主动地给工人们打下手，用不够熟练的广东话和他们聊着天。得知这场订婚典礼已是今早街头小报的头条了，王家公子的高调订婚本已足够吸引眼球，王家又卖了个大关子，准新娘的身份并未提前公布，就只说是门当户对，这可吊足了记者们的胃口。离订婚仪式正式开始还有好几个小时，乡村俱乐部大门外已经围聚了狗仔队，他们不只对准新娘感兴趣，也对其他来宾感兴趣。据说今天香港的名流们几乎要聚齐了。王太借此良机邀请了慈善协会的会长，准备拍卖几件自己的藏品为慈善协会募捐，这些也都写在小报上了。郝依依悄悄地发了个短信给一个香港本地的号码，把小报记者尚不知道但是他已经知道的消息发出去。这是郝依依不为人知的任务，无论寇少龙还是 Max 王都不知道的。临近中午，布置场地的人走了，宾客渐渐出现，客厅迅速变成了缤纷的交际场，好像一只巨大而华丽的鱼缸，鱼缸里纵横交错着绚丽耀目的热带鱼。郝依依看见几位常在八卦杂志上见到的名媛，又看见两位女电影明星，穿着礼服的男人们都围在他们的周围。郝依依识相地躲进角落里，她并不是热带鱼，她就只是沉落水底的一块石头，没有人注意她，更没有人找她搭讪。郝依依的穿着实在寒酸，简直比那些穿着唐衫的女侍者还寒酸一些。他索性把视线转向了窗外，越过一片宽阔的绿草坪，他看见碧蓝的海湾，海湾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条小山板，像是有人在垂钓。外面是午后的骄阳，屋里就已经是晚礼服的天下了。 看来这派对是要一直狂欢到夜晚的。他要在角落里一直站到天黑吗？就在此时，有个女人朝着郝依依走过来，是朱迪。朱迪也穿着露肩的长裙，显得格外局促唐突，全无平时在国贸38层时那般的从容雅致。朱迪的表情也格外慌张，就像老电影里的特务，眼神彻底地暴露了自己。郝依依接过朱迪塞给他的纸条，来不及多问，朱迪已经落荒而逃。郝依依打开纸条，看见一串网址、登录名和密码，不禁颇为意外。2天之前，在辉姐陪他去机场的路上，他分明感觉到辉姐已经对他失去信任了。可是朱迪竟然突然出现，变戏法似的把 SP 律师事务所内网的登录密码交给他。朱迪是怎么做到的？这东西可靠吗？郝依依的心跳隐隐加速，他并没有贸然用手机登录，他先打了个电话，请朋友帮他确认那内网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确是注册在 SP 律所名下的，而且不在北京，当然不能在中国内地。一个专门为跨国公司和全球富豪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绝不会把最机密的客户文件储藏在内地的服务器里。那 IP 地址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注册在 SP 律所美国公司的名下。即便如此，郝依依也不能把自己手机的 ID 和 IP 地址留在那服务器的登录记录里，他必须找到一台和他没有任何联系的终端电脑，再通过一个隐蔽性极高的代理服务器登录，并不难办到。这里是香港最有钱人的俱乐部，什么设备都不缺，就看能不能让郝依依用。郝依依去了俱乐部的商务中心，请求使用电脑，那些电脑都是给贵客专用的，保不齐曾经留下过某些贵宾的网络行踪，比如登录私人邮箱，或者浏览过某些过于娱乐的网页，因此自然不能够让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接近，尤其是着装如此平凡，就像某个佣人的内地亲戚，狗仔队也是有可能的。郝依依报了王凤如的名字，说她是 Max 王的密友，要替 Max 王处理一些公务，万万耽误不得。当然是用的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郝依依还提供了 Max 王的手机号码，让管理员打电话去问 Max 王。管理员当然没打，打了也不会有人接听，因为今天他打过好几次了。郝依依顺利地用上了商务中心的电脑，电脑的防火墙禁止用户下载和安装软件，这自然难不倒郝依依。不到2分钟的功夫，乡村俱乐部里的某台专为香港名流服务的电脑已经对郝依依服服帖帖了。郝依依安装了一款代理服务器，通过代理服务器登上 SP 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后台，纸条上的用户名和密码果然管用。 SP 律所的服务器门户大开，众多文件夹一目了然，只不过每个文件夹都以代码命名，看不出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代码皆为大写英文字母开头，跟随一串数字，每个文件夹都加了密，打不开的。郝依依当然可以尝试破解密码， 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他看见那个被命名为 Q010007 的文件夹。Q010007 正是千里眼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文件中采用的代码。注册公司方面看不见股东的身份，看到的只是两个股东的代码，而保有两个股东信息的律师所有的就只是这个 Q010007 代号，看不到公司的名字，更看不到公司其他注册信息。信息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被分割和保密，但郝依依眼看就要把他们凑齐了。郝依依使用纸条上的密码，果然顺利地打开了 Q010007 文件夹。那文件夹里只有一份文件，那正是郝依依要找的东西。那文件上加盖了律所和香港某公证处的钢印，内文有两个代号，对应两个人的姓名、生日，还有护照号码。郝依依对这两个代号早就再熟悉不过了，几个月前他就是用这两个代号在英属维京群岛为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做的股东登记。那两个代号所对应的两个姓名同样并不陌生，寇少龙、林峰。寇少龙直接担任股东，居然都没找人代持，这倒让郝依依略感意外。转念一想，千里眼股份公司的股东层层遮掩，最终隐藏在北京 SP 事务所里，他肯定以为万无一失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正如郝依依所料，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果然是寇少龙和深圳安心外逃的总经理林峰共同拥有的，而且在两个月前曾有一笔500万元港币以公关费用的名义汇入千里眼股份公司的香港的账户，又从这个账户转往海外的匿名账户，那是郝依依亲手办理的。当时他并不知道谁是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的真正股东，可是现在郝依依知道了。在海外秘密设立一家公司用来分赃和洗钱，这已然铁证如山。寇少龙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暗中勾结，窃取远江银行的内部信息，顺便嫁祸王冠集团，并通过千里眼股份公司向林峰支付酬劳。打印机正在嘶鸣，打印件当然不能当成证据，谁都可以伪造一份打印文件。郝依依必须请两位专业的公证员再找一台安装了专业电脑法证软件的电脑，让公证员亲眼目睹他使用专业设备再登录一次这个网站，由公证员记录过程，在公证书和新打印的文件上加盖公证处的钢印，以证明整个过程的真实性，同时让电脑法证软件记录浏览的网页，将下载文件加盖水印并上传到云服务器，这就上了双保险。就算未来 SP 律所彻底销毁自己的数据库，也无法否定这文件曾经存在过。所以郝依依必须立刻找到 Max 王。公证员 专业设备，这些都需要 Max 王的协助。郝依依把打印件叠成一小块，连同朱迪交给他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上楼去找 Max 王。这专供香港贵族厮混的俱乐部一共有三层，几十个房间，找一个人并不容易。不过郝依依知道 Max 王在哪儿，有一场为 VIP 客人准备的私密的小型拍卖会，再过20分钟就要开始了，地点是二楼的西餐厅。郝依依的手机告诉他， Max 王已经在那里面了。就算 Max 王不接手机也不回短信，郝依依仍然能够确定 Max 王的位置，至少能够确定他手机的位置。郝依依让 Max 王安装的那款能够跟踪他的 APP 其实是双向的，只不过 Max 王并不知道。最好赶在寇少龙到来之前找到 Max 王，赶在可笑的订婚仪式之前。寇少龙当然是 VIP 里的 VIP， 拍卖会肯定少不了的，但是按照寇少龙的习性，既然是来受降，大概不会早到的。郝依依站在西餐厅那两扇紧闭的大门外，想象着只要打开门他就能够看见 Max 王，他得飞奔过去，只要他动作麻利，王太和别人都来不及阻拦， Max 王一定不会拒绝他的。郝依依打定了主意，在大门上敲了三下，门开了。开门的是个身穿黑色礼服的男人，早晨在停车场见过的。门内餐厅里的餐桌都被挪开了，正中面朝里，摆了几排椅子，已经坐了不少人，都用后脑勺对着郝依依。开门的男人认出郝依依，警觉地问， 小姐，您有什么事？ 郝依依并不理会他，向屋内叫了一声， Max 王。 Max 王果然转过头来，他已经换上了礼服，头发也打理过，比以往更精致些。郝依依举手挥舞，守门的男人用身体挡住郝依依，毫不客气地说， 哎，你不能进去。 郝依依又叫了一声， Max 王。他想要硬钻进餐厅里去，守门人强行关门，丝毫不给郝依依机会。郝依依眼看就要被关在门外了，突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Stop！ 餐厅里的众人都吃了一惊，郝依依则心中一喜，从门缝往屋子里窥望，高喊 Stop 的人并不是 Max 王，而是寇少龙的二把手董秘书。郝依依心中一沉，寇少龙不早到并不等于寇少龙的手下也不能早到，总不能当着董秘书的面把那个公证书的打印件交给 Max 王，自己这样不顾一切地闯进餐厅找 Max 王，说不定已经让董秘书怀疑了。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